有你的意义，什么都可以，可以，只有你愿意。

Thank you.

冬季滑雪好去处，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。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两公里急道，平日4小时只需38元，带上孩子出发吧！滑雪加温泉，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。预约电话0108928-2288。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，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，初为人母第一站，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，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，预订热线0312-667-1588。 老太太， 走亲访友， 老太太烟酒， 走亲访友， 老太太烟酒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夜夜都握着听风吹，没有糖我就喝黑咖啡，世界不经常完美，谁错谁对，爱情里谁不想绝对，容不下一点违背，承诺给的太多累，可是谁相思的情就错开的心动，没来的去求谁不心动，你随天天地球心也不由衷，你自觉活白的一心而动，谁怕被捉弄，谁懂得一梦是人去了空，什么都懂我还不懂，爱什么都有我真不懂， 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懂。 每天跟我就看云飞，没有烟火就喝白开水，生活不经常疲惫，哪里有是非，爱情对谁不是安慰，情人最怕是眼泪，情债欠的太多，哭的是谁， 相思的情就错开的心动，眼来眼去就谁不心动，你随天天地球心也不由衷，你自觉过来的一心而动，谁怕被捉弄，谁懂这一梦，蓦然回首是人去了空，什么都懂我还不懂，爱是什么都懂我真的 谁不想绝对，容不下一点违背，承诺给的太多累，可是谁 相思的情种错开的心动，眉来眼去中谁不心动，你随天天地久心也不由衷，你自觉活白的一心而用，谁怕被捉弄，谁懂这一梦，蓦然回首是人去了空，什么都懂我还不懂，爱是什么都懂我真不懂， I'm not afraid to die. 落一滴细碎残阳， 稻草也披肩露个底，金黄绸衫。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黄土青飘散。 小雨在耳畔， 梨花飞快，竹声响彻，天空碧纳宽。 黄昏的乡村道上， 洒落一地细碎残阳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绸衫。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晚风轻飘散。星河在转转的天空上，听着脚步频它变化响，伴随着伸手轻接的呼唤，带我走回童年时光。 林中种满野花香， 乘船的小雨在耳畔， 琵琶琵琶的竹声响彻，天空碧纳宽。 秋风

的莫名其妙，想也不怕，穿上了幸福的鸭子，度过了冰头头之后，爱情像人生黄金刀，被干燥的唇角变得重要。哦哦，幸福是高山的云，要有的鸟渴望达成的目标。